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夏明， 我是高磊，我们俩是四喜丸子。 哎，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有点犹豫吗？ 为什么呀？ 因为咱俩这名字吧，不太适合今天咱聊这话题。他们聊出去玩去嘛，咱这四个丸子， 只能 滚下去了。 哎，但是你不觉得特合适吗？今天正好1、2、3、4，4个丸子、 哦、他俩也算丸子里边了。 对，他们是瘦肉型的，咱俩呢是这个肥瘦相间的。 我也没觉得他们瘦到哪儿去，真的，他们也就是黑一点，所以看着小点而已。 你他们还小的 啊？ 今天倒是说年轻人的事儿、他们算年轻吗？ 看着不年轻了， 是 吧？但其实心理年龄特小， 是吧？ 对，两位因为经常出来玩嘛，有那种爱玩的心的，我觉得一般都是年龄小。 哦，那其实我告诉你，他们可是老油条、老司机。我这口条有点拌蒜。 哎，老油条不知道啊，但是老司机是一定的， 那肯定的。 他们玩过的地儿太多了， 是， 经常带着姑娘们到处玩去。 哎呦， 我的天哪！尤其这个现在面部表情特别丰富的这个。啊，就是说到他心坎里了。 对， 还有一位那就不用说了，我的天呀，他带的那些姑娘们现在都长大了。 嗯，这事儿不能深聊了，我告诉你啊。 哎，来吧来吧，今天、跟着两位老司机，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去，而且明天是五四青年节、啊、 对， 是我们俩的节日。 是啊， 我们虽然算少年，但是青少年都是一家的。 对，我们垫着脚也能够得着， 就谁叫我蹲着我们就够着了。 好棒 啊！所以今天呢，咱们聊一聊这个年轻人喜欢玩的一些东西。 好嘞， 要不今天怎么咱俩碰在一起？ 就是， 是不是、 给大家出出招啊？ 来吧，先介绍这两位同样非常年轻的朋友啊，一位是我们今天最年轻的这一位，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欢迎波哥。 你知道吗？完全乐懵了，你知道吧？直接把我归到儿童系列里边。 对对对，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好像我有点担待不起啊，就是就像高磊说的，我垫了个脚，垫板一下啊，就给大家凑合一下。 难道您不应该是跟那个我们夏小胖说的是，您应该蹲下吗？ 哎，我得垫着脚。 哥是蹦一蹦就蹦到20了， 哦， 现在刚刚成年， 好， 身份证刚领， 是 啊，国都没出过呢，对不对？ 这也说到我心里边去了。 哎，是、另一位呢，这是经常出国， 哦， 哎，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拿着自己的护照了，到处跑， 嘿， 啊，这位呢也是同样非常非常年轻，应该也是咱们今天这个所有丸子里边，四个丸子里边 啊、 最小的那个， 最精瘦的， 真的是最小的那丸子、来、 哦， 我们欢迎的是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宝藏。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的那个小鲜肉啊，谢谢。 哎，你说完了以后你自己什么感觉？说自己小鲜肉， 一点没毛病啊。 那别结巴呀。 没事，他那个脸糊看不出来 哦，因为黑里透红了。 对， 哎，这色儿已经反回来了， 主要还是比较嫩。对，还是比较嫩、 我记得上一次咱见着的时候你还黑的都跟多哥似的了。 嗯，他这一下黑脸。 不是，我有那么黑吗？ 没有，绝对没有、 我觉得我应该还算是黑的里边的白色的。 你看看， 是您跟黑人比是这样的， 还泛着红光呢， 对呀、 还泛着黄底儿呢，是吧？ 是正宗的嘛， 调色板。 哎呀，今天呢，我们四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要聊的话题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最想去的地方，我们都实现了吗？都去了吗？而且今天呢，我们特意，每个人都找了一首能够代表自己青春的歌。 哦，对， 是吧？ 有， 每个人都有 啊。 反正您想象不到啊，有一位是最年轻，因为那歌是最新的，有三首，就反正挺老的， 都有年代感 。如果您听前奏就能知道这歌是什么的话，应该是同龄人。 我告诉您，您绝下不了40。 好吧啊，今天呢，不仅我们要聊一聊我们青春的那些憧憬。啊，有没有实现愿望？有没有实现？另外呢，今天也算是给大家提前的支个招吧，因为马上那个假期又到了嘛。什么时候呢？ 啊，端午呀，端午的端午小假期是吧？ 小假期， 青年节不放假？ 谁说呀？ 谁说青年节不放假？ 明天不是就是假期吗？ 明天就是假期了， 啊、 马上就周六了。 完了之后，我们后面还有儿童节呢。 对，哎呦， 儿童节还放假， 这太远了。 哥，你不是要蹲下，你是要趴下呀？来来来，说说咱们年轻的时候的梦想吧。 没错， 好吧， 没错，没错啊。说说年轻时候的梦想，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另外，我们有直播啊，视频直播这个两种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北京时间 APP， 或者在您家的电脑或者办公室电脑找到北京广播网，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是我们的节目喽。 嗯，没错。来，我们年纪最小的。对吧？ 嗯， 面向最善的这位，先聊聊自己曾经年轻的时候。 那郭哥先来吧， 好不好？ 哎呀，这一下就得追忆了，知道吧？直接往前 想得起来吗？ 倒流十八年啊！不，这直接曝光年龄了。完之后，就是说我记得我那会儿小的时候，其实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我天，怎么听着跟大姑娘似的？ 对对，基本属于那种类型。大概基本在十八岁的时候，我基本上连我们的这个，我们那个地区，我们啊，就是我们那个运城地区啊，都没有出过。 哎呦， 所以说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我干过啊啊，这个说实话我真干过啊， 扒火车去太原， 这个还不至于，这个当时去一趟太原，我已经觉得很了不得了哈。但是我说是年轻时候，我确实是干过很疯狂的事，比如拿着毕业通知书给他撕了，然后是就是录取通知书直接撕了，然后就去跑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在当时我认为啊。从我们家然后坐着火车然后直接一下跑到湖南那样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啊这个距离好远好远，这确实是我当时干得很疯狂的时候。学校嘛，我本来要不要跟你们同行呀、啊、 哦 对吧， 哦真的假的呀， 这真是这么回事， 我们都是蓝翔技校毕业。 嗯，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然后我就把那个通知书，我说呀这个我就不用了吧、 哦、 算了吧，然后就找自己想要去的一些地方，就是比较远的地方。 嗯， 对吧，总之是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因为我们老家不是在这个农村里边嘛哈，能出来一趟我觉得是能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吧，就是所以说我之后呢就是这个路啊就是越走越走越走越走，最后就走到我们现在。 哦、啊、哎，那个时候你去过就第一次出门啊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啊？ 我从到太原 啊，还真的是太远， 这就是被你们说着了。为啥我直接略过不说了，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最远，其实我真的是就是，而且还是第一次坐火车，你知道吗？这个事情我说起来都特别搞笑，你知道吗？ 嗯， 因为那个时候呢是，是因为是要考试，啊，就是去面试， 嗯， 然后我觉得，哎呀，这个是一个机会吧， 嗯、 啊，那会儿不是刚高中毕业吗？ 哪来的自信呢？ 对， 面试就能过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是当时就直接我说啊，这个面试的地方正好是在太原，在我们家省会，对吧？在我们家的那个首都，对吧？当时我认为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是已经是 大城市， 大城市， 绝对的。 对，而且就是不要再想着说我们哦，后来我再到了北京这个地方，说是一直也是我心里比较胆怯啊，就是不敢来的那种状态。 嗯， 我觉得那是首都。对吧啊、 嗯、 这个地方一定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 嗯 啊，所以说我后来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说我等到开奥运会的时候一定要在北京开奥运会、 哦、 这是我当时给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你想啊当时这个想法多小呀、 哦、 对吧，还就是针对出国这件事情嘛，可能在我印象里面就是当时的时候那个印象里面就是想也不用去想啊，几乎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哦， 08年来了吗？ 零八年我来的早了几年，你知道吗？ 哦、oh. 比这个预期要早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零八年已经在北京扎根了，那应该是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oh. 啊，而且基本上说是在零八年那会儿吧，我应该是在国内的80%以上的地方都已经走过了。 哇、oh. 啊， 所以说是这个就是完全跟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你看当时我。就是很清楚的，你看那个时候我先跑到湖南，后来又跑到江苏，后来又跑到湖北，然后后来又跑到这个江西，然后这样一大圈，后来到了内蒙古，然后从内蒙古然后我又翻到这个云南啊，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走了这么多地方了， 嗯 啊，只不过说我觉得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文化，每个地方是不太一样，所以说我就勾起了好奇心，但是一直没有敢想的是到北京来啊，合着最后还是 还是到了北京啊，而且居然就是按照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吧，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说啊、哦，行了，好多地方，国内地方，我一定要给他走遍，啊，确实是走了将近70%-80%以上了。 哎呦， 啊、厉害了，厉害了啊！ 真的，真的，就其实没用几年的时间就已经走了那么多地儿了。 那当然了，而且他经常是折返跑，你知道吗？一会儿云南，一会儿内蒙的， 真是 对吧？一会儿又湖南，一会儿又是别 的 地儿，湖北的。 对对对对， 也是那个时候火车好扒一些， 所以说很多 高铁扒不上。 所以说很多人就说是你这到底是什么呀？我觉得肯定跟我小的时候生活环境，为什么18年不出门？对吧、嗯？啊，然后一出来之后， 18年不回家， 就是、不回家了， 确实是18年不回家， 真的呀， 对。 哦、 就是因为整个家都搬了别的地儿了。 哦， 啊，这就说是，当时我做的，我觉得我做的那个疯狂的举动也挺好的，也没什么错误啊。虽然咱们没有成为同业，但是至少现在我还能坐这个地方和你们一起来聊 天，对，一起聊天，真的特好， 我很满足了。 哦，是 特别棒，特别棒、 特别好，特别好。来，接下来问问我们的超级小包子，这是我们的今天的小鲜肉哈。 谢谢 啊，自诩的反正是，哎，小包子是北京的。 对 对, 对，人家是就是生长在大都市， 对， 人家见过的看过的都非常多， 对 啊 北京土著， 对，我不知道一般，哎，我身边有很多北京的朋友啊，包括我的很多的亲戚也都是北京的，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觉得是北京是最好的地儿，哪儿我都不想去，去完之后都觉得哎呀还是我们北京好。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呢？还是跟他们不太一样？ 我是跟波哥当时那个差不多，只不过他是从这个山西然后到了北京，我呢是从北京去的国外，所以说轨迹其实差不多那意思。然后我也是正好20岁那年，我20岁那年出的国，那是正经就是自己第一次，然后背着大行李箱，然后去的这个澳大利亚，那时候就是留学。 嗯， 然后走了这么多年，现在回来，我还是觉得北京确实挺好。 嗯， 因为它有，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呀，国外生活条件好啊，国外的这些硬件指标啊，人少啊等等，啊，这个确实是，就是说这是一个现实条件，但是你待时间长了以后，有人说好山好水好无聊嘛，国外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待时间长了，就是你得耐得住寂寞，所以我觉得，对，我有一个比较喜欢热闹的人，而且其实中国人都喜欢热闹， 是， 这个是咱们文化骨子里的一种东西，所以说真正待时间长了，你还是会觉得就很无聊很寂寞，然后但是你如果比硬件，那确实没有人家那儿的好，他毕竟人少嘛。 嗯， 所以说比来比去，最后你觉得，哎，两边都好，到底哪儿好？这其实就看大家自己心里有杆秤。有人觉得那个物质生活就是最好的，我觉得物质生活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心里头舒服。 嗯， 每天你都很 happy。有人天天抱怨，哎呀，我这很无聊，就交。我们有一个朋友在，也就是不说移民哪个国家了，然后就逼着他们教韩国人打麻将。啊。 那我们听出来了，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就三缺一缺到这种程度。 哦， 啊，我说好歹认识个中字儿就行， 哎， 要不这万字他不认识还麻烦。 哎呀，就是喜欢热闹， 啊，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他连四个人都凑不齐。 哎， 啊，我也是，我那时候我在就刚留学那两年，有一年暑假我没回家，因为就为了多读两科，能省点生活费嘛， 嗯， 就多读两科。暑假没放假，哎呦，大家全回家了。 嗯， 最后给我憋的，后来那个暑假我学会了全国大江南北各个地方的麻将打法和扑克牌的打法，你必须得这样才能成为一名百搭，所有牌局都能叫你，而且还必须得打得还不错，要不然人家不爱带你玩。 哦哟， 哎，所以那一个暑假学会了很多技能。 你看看， 好有挑战。 这个地方真的是， 你说你学习打麻将还用跑到澳大利亚？ 但是在那儿，你不光可以学习这个，你还可以学习各地的方言、各地的文化，因为大家出来都是中国人嘛。 嗯， 所以综上所述，我其实觉得北京挺好。 嗯， 大北京现在发展的特别好，环境也越来越好了，经济条件、硬件指标也越来越往上走了。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现象。 嗯，是。 那还是回到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哈， 嗯， 就是你在你年轻的时候，除了澳大利亚。对吧？除了澳大利亚之外，你最想去的旅游目的地是哪儿？你去了没有？ 我那时候一门心思想去月球， 月球， 后来一直没实现。我是有野心的，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不太好实现，然后后来就现在就不了了之了。然后我的第二个梦想就是去一个极地，这个 南北极。 对，南北极和珠峰，这是世界三极。 嗯， 然后后来我现在实现了算一个， 然后以后有机会慢慢这个都要实现。 你去了哪儿了？ 我去了北极。 北极， 对、 哦， 就算实现了一个，而且去也不白去，看见极光了。 嚯！ 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那时候的梦想算实现了。 嗯。 而且说实话，那时候跟波哥一样，那时候心里就是一门心思就想着往出走。 嗯。 没有想过那么多，我要怎么样？我要什么吃好大一片天空？没有那么多想法。就觉得我应该出去， 哦， 然后现在呢就觉得哦，你有计划了，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干什么，要去哪儿，有这种计划。那时候就觉得先出去，出去以后再说，因为外边的世界对我来说完全就是未知的。 嗯，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那种就是也算是有野心吧，有一种冲动，然后出去以后哎还是能得以实现，也确实疯狂了几年。 年轻就是狂躁， 对对对， 是吧、 哦、 就是不愿意在那个地方受这个束缚，各种束缚。 而且我觉得年轻啊，除了狂躁之外呢，他还真的有一定担当，他敢去做，敢去面对。 哦， 你说现在咱们这岁数了哈，你要让我再去哪儿，又是一个人儿、 哦， 我还真得思前想后。对， 这我得把我的家产变卖了，这我得带着我老婆， 对， 这我得带着我孩子， 是是是， 这我得带着我父母。 算了，还是留下吧。 还真是， 对，牵挂越来越多了嘛。 对、嗯、对， 就是这样。 小时候基本上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 那个时候能闯，也是能有那份心思，有那个闯劲儿。现在也是慢慢的就收缩了一点。 对对。 但是我还行，嗯，毕竟我还是个小鲜肉嘛。 好、嗯，还在这儿等我们。 来，老鲜肉说说， 我呀 啊。 我真没有什么旅行的目的地， 是吗？ 我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打小就觉得北京最好， 嗯， 哪也不如北京， 嗯。 然后偶尔呢，我爸带我去了一次北戴河，哎呦，去北戴河，哎呦，海边吃着海鲜，游游泳，真好。没玩两天就想家了， 哎呦， 特别杵窝子，你知道吗？就跟我爸他们单位北京教育厂的那些同事啊、哦、同事的孩子呀， 嗯， 好像也玩不到特别一块堆儿去，你知道吗？ 嗯嗯， 因为他们厂子也是来自于天南海北的各个地方的，也不一定都是北京的。 嗯， 然后哎，然后就说爸，咱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回去？只要一回到北京，那时候坐的绿皮火车，一到北京站一进站，然后早上起来正好是，闻到了那种早点的味道。 嗯， 我说哎，油饼儿， 嗯 啊，这闻起来还有这个豆汁儿啊、炒肝啊那些味儿。我说这就是到家了， 嗯， 特别的亲切。然后往家一躺，四仰八叉的，算是葛优瘫也好啊，算是什么样姿势也好，我就觉得这是最幸福的，还是在家里最舒服。 哎，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他这样的， 真的是， 就是说去哪儿都不行，吃什么都不习惯，最多也就是吃个那个开封菜啊、麦爷爷什么的，就吃这些，就说哎呀，这个跟我在北京吃的味道差不多， 对， 全都是这样找家的感觉，都是这样，不爱动。 这个我觉得这有很多人就问我一句话，说那你出去以后你到底想不想家呀，或者说你旅行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 完了我说我这个我知道很多人旅行其实是它是一种逃避，从现实生活中走出去，这是一种逃避、 嗯、 但是我说真正喜欢旅行的人他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哦， 出去不爱 最，他说你不爱热爱 对对对 热爱生活， 我热爱生活的人，不，热爱生活的人可能也不爱旅行，但是呢， 嗯、 热爱旅行的人 说了跟没说 一 样，一 定是热爱生活的，倒不出来了呢。就是说，你真正出去的时候，你最有勇气的一步不是走出去，而是走出去以后再走回来，回到你的真正的生活当中去。我觉得这才是一种，就是说热爱生活的一种积极的表现，而不是一种逃避。有的人说啊，出门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可能就是欠着债，然后出去躲去了。 嗯， 就是这种，它实际上对于某一种方面的逃避。我觉得这个我并不推崇这样的这种旅行方式。 嗯， 你出去以后，你有本事你再回来。 嗯， 比如说我辞职了，我辞职去旅行，我毕业，我有个间隔年，然后呢？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说你出去了，那这出去花钱，这谁不会啊？对不对？你首先是咱们说没钱你怎么去？ 嗯， 没钱怎么去？搭车，但是这种我不太提倡啊。然后说你说你没钱，你出去打零工去挣钱，完成你的旅行梦想好。最后你回来，你还能回来吗？ 嗯， 你怎么能回到你的真正的生活当中去？咱们说你天天吃喝拉撒睡行动坐走这些东西，你如何来满足？ 嗯， 这才是摆在你面前真正的一个课题来解决。很多人说啊，我这出去玩去了，我出去旅行一下半年不回来。其实你真正回来的那时候才是真正有勇气，你出去看过这世界，玩过了，真正哪儿好，其实家最好。 嗯，但是也有例外啊。你看15年不是有一姑娘辞职了，就那句话特别有名、 嗯、 世界那么大、 嗯、 我想 去看看。 对，然后人家不就 把工资公司这个职位一辞，背着包就自己就出去了，然后转了两年，好像是在四川也不哪儿遇见一小伙儿， 有 哎两个人情投意合， 哎呀， 然后呢说咱们再相约一年之后，如果此时此地还能再遇到 你未婚我未嫁， 对，还能遇到你，你又未婚我又未嫁，咱俩就搭帮过日子。 嗯， 结果一年之后，俩人还真的就在那个时候去了那个地儿， 嚯、 哦，然后。爱情就迸发了，然后他们好像就在四川当地就开了一个青年旅社， 嗯， 那女孩好像原籍也是河南的，后来就落户在四川了，就没有再回自己的老家、嗯、其实我觉得这生活也挺好，找到了自己的爱人、 哦、是 吧，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哎呀， 是吧， 所以要不说现在找男朋友女朋友不好找啊， 其实、 嗯、是不是 都在上外头找， 对呀， 其实也不是完全这样，我觉得有时候在我们当中的这个旅行当中，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你是这段时间你确实是思绪头就是比较乱， 嗯， 但是你出去的时候，然后可能是能静下心来啊，就是如果说是你只是为了玩目的地的话，那单说了哈，但是旅行其实现在真正的就是它能够把自己就是很多就比如我在家里边或者在单位，我想不明白想不通的一些事情，可能真的透过一趟旅行，透过你看到不同的事、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这个所有的这种风景的话，然后可能你的这个思路可能会很条理很清晰的， 嗯， 然后你回来之后，然后可能你做很多事情的话会更有激情，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一种情况， 这就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啊、 对对对 对吧，古语有云， 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对对对， 最开始老师跟我们说，我说不明白、嗯、我说这什么意思，读万卷书就是让我们读书呗，是吧，行万里路就从来都没放在心上过，但是呢后来觉得也是离开了家乡慢慢往外走，就觉得旁边的人接触的人啊、 嗯、 你看到了这个国家人的生活状态啊，你慢慢了解到了，哦，原来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就是你的感觉是，哦，除了地球上有我之外还有这么多人过着这样的日子， 对， 原来蔡澜先生说过一句话我就觉得特别好，有人问他说，蔡先生您怎么看待旅行这件事儿、 嗯、 他说其实旅行于我来讲非常简单，我就是想看看除了我之外其他人是怎么活的， 嗯， 后来我觉得诶说的有点道理， 是 就跟现在我出去玩去，我一般特别想干嘛呢，就找一巨安静的地儿，就在那儿看着那个街上的人走来走去，看着他们的面部表情能是什么样，然后你去遐想一些他们的日子可能会是过成什么样，包括有那种平时搬砖的啊，这个工人也好， 嗯， 包括是这个大街上的一些清扫员也好，包括送奶工也好，包括开着超跑的那些俊男靓女也好，你都有想，哦，原来他们的日子是这样，原来这个还有比我们北京更堵的地儿，等等等等，反正这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不同的经历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曾经年轻的时候你最想去的旅行目的地，当然了关于国内国外的一些这个出游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咖，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加班时的你，应酬时的你，是否还记得上次陪伴家人是什么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中智提示您，多陪伴家人，珍惜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资金需求代办，一站式服务，低费用，速度快，个人企业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带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五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47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我是彩虹姐姐，跟我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等我加完班再给爸妈打电话吧。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再带孩子去游乐场吧。 快节奏的生活令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去享受美好时光吧。 4月27日至5月6日，巴德利奥莱森周岁生日庆，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巴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三月踏进北海边，冲到春烟流入眼，看迎你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沙哑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风走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老师。郭老师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哎，接下来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 嗯，好的，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北京还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天空状况这方面呢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有变化的呢是气温。今天夜间的气温将下降到近期气温的一个最低点，预计的最低气温是在10度上下，这个出现时间是明天清晨的5点钟前后。明天早晨出门早的话，感觉天气还会有点凉，好在呢是就是明天光照好，气温回升比较快，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这个比今天的最高气温要高3度多，今天咱们的最高气温是23.7度，明天预计是27度左右。这样的话，明天的最高气温比今天的最高气温就要高3度多。明天中午前后呢，天气会稍微有点热，也比较晒，要这个注意防晒。并且呢，就是明天早晨这个6点到9点，这个阳光呢是依然是比较耀眼。这个驾车出行呢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天气呢有两个不太确定的这个变化，需要大家加以关注。一个就是明天夜间本市会不会出现这个浮尘天气，这个呢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定论，从天气形势的发展变化来看，明天晚上是存在着出现浮尘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要再看看明天白天这个上游地区是否会有这个大范围的这个沙尘天气出现，也就是说上游地区一个呢要有大风，第二个呢就是要它风呢要把这个沙源地的这个沙尘呢带到空中，然后跟着这个引导气流呢再下到这个下游地区，就是说明天会不会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请大家关注一下明天咱们下午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 好的。 另一个不太确定的变化呢，就是后天咱们预报了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那会不会波及到更大范围呢？那么从今天的天气形势看，后天这个水汽条件不太好，大部分地区呢是不会形成这个低云，这样的话这个整个空中的这个云的厚度呢就是有限的，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春季这个天气形势变化比较快，所以呢也要请大家重点关注一下明天发布的天气预报，或者是咱们临近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就是关于这个后天这个降雨的问题。那么从这个全国的天气来看的话，一个重点就是今天夜间这个云南和广西的降雨啊，比今天白天有明显这么加大的一个趋势。由于这个云南广西一带这个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在云南和广西旅游的话，就是除了防雨，还应防范这个持续的降水可能引发的这个地质方面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全国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这个周末，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将再次迎来这个强降雨天气。特别是这个武汉、合肥、南京，这个周末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暴雨，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周末这个武汉、合肥和南京这个降雨对旅游来说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应该注意这个加以防范。那么除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外，全国其他地区的降雨是比较分散的，而且呢这个雨呢也不大，就是说它整个来讲的话，全国其他地区的这个雨呢，一个呢是比较少，再一个呢还是比较分散。另外的话就是雨呢也不太大，对旅游来说呢是不会带来明显的影响， 整个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郭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辛苦您啦。 嗯，好，再见。 嗯，再见。稍后呢，即将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人寻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还有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已经排到了七棵树桥，还有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小交亭桥。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3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高磊。 还有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波哥，欢迎波哥。 大家好，我是张波。 不好意思，每次都没看见话筒，再说一下。 哎呦，有这么搞的吗？大家好，我是张波。 还有一位是我们非常非常喜爱的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鲜肉。 哎，而且今天一定要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哇、 哦，这现在外面导播老师千万不要把现在的这个画面切走啊！ 赶紧把这掐了去， 千万不要把它切走啊！ 赶紧把这波掐了去。 两种方式关注今天的视频直播的页面啊，一种呢是在您手机下载北京时间 APP。啊，里边找到我们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还有一种呢，在您家的电脑或者单位的电脑里边搜索北京广播网，里边有视频直播页面能看得到。现在呢是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谁来认领一下？这个长头发的姑娘是哪位？ 哇， 肯定是她，一看就是小胖年轻的时候。 你怎么反应这么激烈啊？我刚想帮你挡一下 啊。是吗？ 我没那么帅，真的 就是你了，没错， 我真没那么帅。 哎，可能是高磊吧？ 啊， 哎，肯定是他，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反正没有长发飘飘过。嗯，那是在拍戏吗？小包子？ 不是，那是对，那是我，躲不过去了。 不是，我们特别想知道当时是什么时候、什么一个环境下拍了那么一张照片。 对，当时那时候呢，自拍还不是很流行，所以留下那张照片挺不容易的。 啊、 对，那是我20岁的时候。对，我那时候就是长头发，然后那时候玩摇滚嘛， 哦、 属于一个音乐人，然后就是那造型那得有，然后那时候我刚买了一个能带翻盖的手机， 嚯、 哦，哎，那厉害了那功能，所以那个时候拍了一张，就留到现在， 哎呦呦呦， 要其他的照片都没了， 哎呦呦呦， 太飒了那张照片， 还好吧？他们一直说是从古装剧里截的，但是我说那真是我那个，就是像素低了一点。 哎，今天我们四个人其实都找了那个时候20岁左右吧， 啊， 对吧？ 对对对， 我好像找的那张是20多一点儿，刚刚开始参加工作，然后有一次采访，我特别喜欢的许巍，因为我很少跟别人去照相。然后也很少去追偶像，那一次呢正好有一个机会就采访到他了，许巍还是我蛮喜欢的一位音乐人，然后就跟他合了一张相。 然后波哥也有，磊磊也有， 有都有都有。 然后那个小包子的应该是最震撼的哈， 赶紧放他们的吧， 没事，大家不用也没事啊，不看今天视频直播也没事，我们现在正在设置关键词，设置完关键词您回复一下就能看见他的照片了，是吧？ 太狠了， 这现在这一时段我们直播间里边来了一位新朋友啊，这一位新朋友真的是婴儿级别的了啊， 婴儿级别， 对， 来我们请出我们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非常喜欢的 Miss 毛。 大家好，我是 Miss 毛，作为90后的代表，很高兴能加入今天的话题讨论。 嗯，呀，你们的世界我们都不懂哎。 怎么会呢？今天不是有另外一位鲜肉小哥哥吗？ 对对，我作为一个00后，我还是了解他们的世界的，叔叔阿姨们的世界我理解的。 哦，因为我们很多的互动啊，都是 Miss 毛帮着给设置的。关键词设置好了吗，毛毛？ 啊， 正在调整，正在调试， 哦、正在调整。 关键词 拍了一个非常惊喜的这个视频， 提示大家关键词回复夏明或者小胖都可以，都可以看到。 那搜不了任何东西、啊， 可以看到这个照片的啊。 对，那还真没有任何照片。 大家直接搜包子就可以了哈。 哎，我看清， 搜包子。吃喝玩乐大搜索，你搜包子绝对出来很多，那个包子铺什么的就都出来了。 看来小包子这黑锅肯定是不背了，对不对？ 对。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哎呦嘿，我刚要说话题，狠心的乔巴、党门妖什么的，全给我们陆陆续续发来包子，小包子全在发， 不是包子， 关键词 记住夏明啊，小胖都可以， 还没设置关键词呢吧？ 没有呢 。最主要是大家打包子比较容易呢嘛，到饭点了 啊，饿呀， 对呀。 没错啊，别着急啊，我们设置好了跟大家说。 对， 对不对 啊？ 我们继续来聊话题。 是。 为什么要把 Miss 毛叫进来呢？是因为很多。 对， 今天我们聊的是 因为我人不够了，凑一下。 对。 没有，多一个女生嘛，这样的话大家声音听起来就特别好听。 对，因为我们四个老男、不是四个男生啊， 四个丸子， 四个鲜肉， 小鲜肉。 聊旅行这点事儿吧，我觉得我们的性格都差不多、啊。 对， 都是那种说走就走的，包括。磊磊也说哎，我那时候不愿意动怎么弄，但是都会有一颗异动的心， 是 对吧？但是女孩我觉得不一样，对吧？女孩从小父母就是怕他们太野、一般人批评你看你这野丫头，对吧、说的就是你千万别到处乱跑，女孩就在父母的身边是最好的，但是呢这是父母的想法， 当然了 谁知道姑娘们是什么想法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请来了一位姑娘啊，来聊一聊她对这个年轻人的旅行或者旅行这件事情她是怎么看的，有没有你年轻的，当然你现在还依然这句话也不太好， 找不回来了，算是找不回来 了。算你现在还依然年轻啊！你还记得你曾经小时候特别想去的地儿，现在去了吗？ 还没有。对， 想去哪儿啊？还没去呢。 就是可能还是想去欧洲转一转，但是没有去，就是只是去了某一个国家的一些城市，但是比如说，可能我特别想去的像。非常有文艺气息的这个翡冷翠佛罗伦萨呀、包括这样的比较有情怀的比如说巴黎呀，包括我特别喜欢的波尔多勃艮第呀，这些地方但都还没有去。 Why 呢？那么小就想着去这些地方， 就是因为你知道小的时候基本上你看那个童话书都是那些地方， 都发生在这些地方， 年龙差的不多吧。 啊，不多不多， 西公主 啊，对不对？对，美人帝国嘛，啊，美人鱼。对， 好，那是丹麦。 然后包括 童话是丹麦呀、我记得。 反正欧洲一大片呗。 对，包括美国也都还没有去。就像现在为什么说最近那个，我记得有一个动物园，不是动物园，有一个那个主题公园，它开了一个哈利波特专区，最近都刷爆了。就非常会想去到这些，然后一些主题式的，包括现在特别火爆的迪士尼呀、就一定要去的。去了一定是要带那个米奇耳朵的，然后要提前买好那个联名的那个 T 恤，然后去到那儿要去跟自己。一直很喜欢的那个卡通人偶合影， 对，跟米奇老鼠合影，对吧？ 谁喜欢米奇老鼠啊？真是，我们都喜欢 出现代沟。 我们这年代都喜欢的是米妮。 啊，我跟你是一波的。我也是，因为我前几天刚刚去过这个他说的这几个主题公园，然后我戴了耳朵，然后我还跟米奇老鼠合了影，因为米妮那天不在啊。 我们一般都是会去跟米妮，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疯狂动物城里的那个兔子 那个警察 也不在。 对，然后就是其实现在很多这样的主题乐园会是我们现在小女生心目当中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 那正好，我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就是其实咱们这两位哥哥哈呀。 这是不是暴露年龄了？两位哥， 弟弟， 小弟弟哈、嗯，经常就是国内国外的去玩去跑、嗯。刚才说了你们年轻的时候，那你们现在作为过来人，有没有了解现在的年轻人，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包括波哥，还是专门做旅游的，你们有没有做过市场调研什么的呀？做一些针对他们的线路？嗯、 其实是这样 啊，就比如说是分几种类型的，有一部分。对吧啊，可能是不是说是经常性出去玩的这一部分，就比如他可能会首先第一种的选择，就比如像90后的一些就会选择说一些乐园，比如像迪士尼这一类型的一些地方，目的地的这种选择的前提上是这样选的。但是另外的一些呢，可能他如果说是面对旅行这一块的话，他可能会比如像会选择一些比较特别浪漫特别文艺的一些地方去，比如说是我到某一个小镇里边，坐在一个安安静静坐在一个茶屋里边喝杯茶，对吧？这个是确实，我发现有很多人都有这种的需求。 哎呀，这不应该是我们这个年纪人做的事情吗？ 不会啊， 你是拿着保温杯，知道吧？ 我们都是拿着保温杯，然后晚上出去都是要揣一把枸杞，然后撒在那个什么啤酒杯里的。 我默默的把 手代沟嘛，都 过分的。我默默的把我的手串收了起来。太可怕了，你们。 然后或者是比如到一些什么像茶山盐湖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就是相对来说是这个就是感觉特别浪漫的一些场所，他可能会去选择这样的地方去走，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这是当下的一种需求，就首先对目的地的一种选择，就是分两种类型啊。有一部分的就像他们刚才像他们这种类型的，对吧？他肯定会 去。我们也会去喝茶，比如说像到成都，肯定会去公园去打一碗。 我 这个叫做大碗茶。 他们是拿着保温杯喝。 他们到哪儿都喝茶。 哎，这个新评价非常精准，就是 不一定到成都， 就是一睁眼就看见，是吧？ 哎， 曾经有幸跟夏明哥哥去出差，一睁眼就看见他屋里泡好茶了，就这种，就还真的觉得哇，为什么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没发现细节是什么 啊？ 一睁眼就看到我泡的茶了。 哦，哎， 火车站了， 都不知道啊！ 我的天，还有客房服务呢。哎，你提醒两位嘉宾啊，别进来一个姑娘就把自己的年龄段往那儿走，知道吧？还要保持自己的 立场。我本来就是小鲜肉啊。 哎，这个话题是你们说让我去导出来，我找出来市场的这个需求嘛啊， 对， 然后所以说我只能说是把你们说成没办法了。我说你说喝茶，你一说我说是拿保温杯和正儿八经坐那个地方喝茶是两个感觉的。 哎，波哥，你刚才说完之后，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一直以为啊，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应该像小包子这样的，就是。什么刺激我玩什么，什么我没玩过玩什么， 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心理状态。 哦，现在都已经是， 比如 这句话就把 什么戏了， 小鲜肉拉到你这个年代了。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反正大家都黑呗，对吧？ 哦、全黑。 那问问小包子呗，你去了，尤其是境外那么多的旅行目的地，哎，你觉得哪个地儿是最受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年轻人一致喜爱的，你看，哎，一去这儿，哎，怎么那么多年轻的小伙儿、小姑娘什么的都在这儿呢？大爷大妈没有 这个， 有这样的地儿吗？ 可能跟我玩的这个就是方式比较有关系，因为我的玩户外的这种项目比较多，所以我去的地方呢，很少出现这种就是像小胖这样的这种。就是大爷大妈，大是大哥， 不许说我胖哥大爷，听不下去了、啊。 小胖，你是不是可以把他话筒关了呀？ 把我那枸杞拿来， 真是 撒了一脸。 拿来，然后就是，所以这个我让你给打断了啊。我就觉得，像我去的地方，一般都是比较这个多的这种年轻人会去参加，而且我玩的很多地方，实际上呢。咱们要分开两种类型说，比如说现在呢，咱们国内的这些90后也好，这些年轻人也好，他们可能从微博上找到我，或者说从这个平台上来找到我的时候，他们问的问题更多的是，就是一种猎奇，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儿。但是他就是想要找到一些点，甚至有时候拿着一个非常疯狂的，哎，你觉得这个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不怎么样，这个您这个安全问题都没考虑过。但是他就是完全要找一种不同，这种还处在就是我觉得很懵懂状态，可能跟我们当年那时候一样的状态。然后国外的这些很多年轻人呢，因为我们处在的状态差不多，一个是都比较经济，就是旅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后，你要慢慢的你怎么花这钱，怎么挣完了以后怎么攒着花，所以玩的比较经济。然后他们更多的会去一些景特别好，然后人肯定就没什么人了嘛，然后就去那些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地方， 啊，甚至这些地方渐渐变成了一种他们当中一种大众的打卡目的地，比较热门的这种打卡目的地。所以说我在很多的这种荒野，美国也好，在这个澳新也好，在欧洲也好，很多地方我可能听当地人说了一个就是小的线索，然后我就跟着这条线索，就抓着这条线索去跟，然后你最后到了这个地方，你就发现到的当地其实全很多都是年轻人，很多年轻的游客在那儿。包括这次去那个，我前几天去西班牙也是，当地的那种小酒馆，就是不要钱可以听那个弗拉明戈的，可以看弗拉明戈的，就是这种小酒馆。最后去了以后，全是当地人在，全是就是当地的年轻人和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那儿聚集。 哦， 其实大家的线索可能都是一样的，这种级别都是去挖线索，挖完之后大家去跟，然后包括去户外，有些我记得新西兰有一座山，这个山当时我听说，我说哟，这看到一张照片在 Instagram 特别漂亮，然后这我一定要找到它在哪儿。等你上去以后发现全部都是年轻人，而且没有胖子。没有胖子，就是没有一个 你说话就归说话，你别瞎学了。 对对，我是想找一参照物，然后那个就是 枸杞刚需了 来了。然后就是他因为爬上去确实挺难的，要爬大概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一个山上去以后，我可以看到一个层峦叠嶂的一个山，底下是一个湖，像河一样蜿蜒的湖，所以特别漂亮。但是那个地方真的是只能爬上去。所以说在那种就是说可能国外的那种青年，他们更多的会去按照自己的喜好和经济实力综合考虑，然后来去追寻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人家拍出来照片一点不比你们那些大众景点差。 嗯， 我不接受你这个 diss 代表青年人 啊， 我现在就推荐三个你去到地方一定是青年人扎堆的地儿。 来， 西安、重庆、成都。 啊，你说的是国内。 哦， 不用说这三个地方。 哦，国内、 是不是？ 对 对 对， 确实是 这。 对啊，还有巴黎呢。 对，你巴黎你没去。 对啊，巴黎你没去 啊， 你没说呀。 哦， 是吧？ 我说的主要是境外。你要 对，他主要说境内。 对， 境内是另外一个部分嘛。境外，境内的很多年轻人，就像这刚断奶的，不是刚那个毕业的这种，他来了以后呢，就会在微博上问到我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我想去火山口里边探险，啊，就是这种，就是类似于这种疯狂的问题。然后我说我都不敢去，我说这个真不能去啊！我看那个有一个戴着防毒面具下去的那个，我说那你知道他那背后有多少资金来支持，他这个有多少这个危险系数是怎样的，他不考虑。年轻人就是这样，我想我当年也是这样，所以这种呢我只能劝阻，我不能劝退，我只能说给他们说你最好不要这样，安全第一或者怎样的。国内的现在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我觉得还是有冲劲儿想出去，然后像他们这种老人 佛系， 老人家 佛系， 对佛系，对 年轻人， 佛系的年轻人可能现在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像波哥遇到的这种，我现在也遇到很多，就是其实年轻人，咱们国内的这些年轻人慢慢的也有自己的一些喜好，然后他们也能跟着自己的喜好来去做一些，在旅行当中做一些这种就是按需来打卡，或者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去旅行，来去体验。我觉得这就比我们这一波人要好得多。我们现在很多这一代人很多还在处在那种团里旅游团给你安排啥你就去啥，就是说这个行程给你安排了哪个景点你就去哪个景点，还是处在这种情况。其实有时候你说他满意吗，他可能回来也觉得哎，皱皱眉头想想我其实好像有点累或者怎样的。但是其实那种感觉你现在年轻人更多的还是追寻自己的感觉，比如说他说哎，有的人就喜欢坐在那儿，然后就看看这个外边的景或者怎样的。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个异类，我在我身边的朋友当中没有人像我这样，就小胖说的那景开始他说看着那个异乡人在那个就是看看别人的生活状态。我那时候第一次出门的时候，那时候我才17岁，出远门的时候我在香港，我真的看到他们每个人的那种生活状态，我感觉很奇妙。 嗯， 你就觉得这才隔多远， 嗯， 对吧？就我们一郊区嘛，然后结果就变成就感觉完全生活方式生活节奏截然不同。就是那种身在异乡为异客，然后你看别人的那种生活方式生活节奏，你想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就能坐那儿一想一个小时，就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真的不太一样。 哎，我觉得现在真的超幸福的，要不是说生活是越来越好。你看啊，咱们现在的父辈父母大概比如说60岁左右吧，当然你们的父母可能更年轻一些啊。比如说拿我的父母来讲，60岁左右，像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出去的机会的，国内最多也就是国内游啊，国内游，更多的可能像波哥省内游， 最多了啊，就是省内有什么景点，出去呢大多是可能有出差啊，出公差有一次机会到那儿，出国的机会极少。我记得我妈第一次出国应该是35岁左右第一次出国，那也是出公差， 是 出去之后呢回来给我带一堆礼物，你知道什么吗？ 嗯， 飞机餐，飞机上那小面包、小黄油、国内没有卖的，至少我们那个小城市是没有卖的，拿回来之后这是妈妈不舍得吃在飞机上给你攒下来的，拿回来给你，然后你就觉得哇、好神奇啊，坐飞机还能发吃的，火车我们都要买、 对， 对， 对， 飞机票多贵一张啊。后来呢他们再随着年龄慢慢的增大了，慢慢的变成什么呢，变成打卡之旅，就是我去哪个城市我一定要在知名的景点我照一张相、代表我来过、 提着 飞舞的丝巾、 像咱们说的，说我要体验一下当地，体验什么生活，我生活够好的了，我体验什么你们生活，我看一看你们的知名景点就够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可能就想的是，哎呀，那时候我记得特小的时候卡带的，那时候还卡带呢，里边有一首歌特有名，叫我想去桂林。 嗯， 我想去桂林呢，什么有钱的时间，有钱的时候 没时间， 有了时间的时候没有钱。 嗯，对， 那是我们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你想出去一说，哎呦我的天呀，这么多钱啊，一看自己200多工资一个月，哎算了吧， 就是家带着、 先挣挣钱吧。 嗯， 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一方面呢生活越来越好了，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敢于走出去了，也敢于花钱了啊，而且呢底子背后支持也挺到位的、 对 不 对？ 现在都有那种什么各银行都出了，你在外边随便刷，爸妈这儿就扣着，没事，我支持你们。所以说真的现在年轻人孩子们还真的是越来越幸福。 你真的了解爸妈吗？爸妈的心在滴血，一会儿逼，一会儿逼，一会儿逼，老这么想，谁受得了啊？ 不怎么管啊，就是我只要我享受了，我舒服了，而且呢，爸妈也就是他们的爸妈，比如说我也是我们比我们稍微年龄大一点的，他们也认可出去是一种学习，见世面是一种学习，是一种成长，他们愿意花这笔钱资助你出去， 是的， 去见世面去。 所以信用卡的额度上限是很重要的。 哎，这真的是，真的是， 我坚决不提高上限。 嗯， 三万足矣，我告诉你。 哇，三万已经够多的了 啊！哦，是吗？那我要不然降到15000， 最低可以1500。 你太狠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曾经梦想去到的一些地方。刚才我们利用两节时间已经聊得差不多了啊。 对， 待会儿我觉得应该请这个我们的三位嘉宾哈，男男女女的朋友们，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他们最推荐的一些目的地， 没错， 原因是什么？到那怎么玩？ 对对对， 好吧。而且还可以听一听他们之前准备的一些。曾经代表他们心情的一些歌曲。 哎呦我的天，最关键要期待关键词在马上就要亮相了、 啊是吧， 小包子的那张照片我一闪， 小包子出来了没， 我都没注意看， 小胖， 你这么定了吗？没有吧， 一会儿一会儿 一会儿一会儿哈， 马上啊， 好好好、 马上。 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出您关于旅行方面的问题 CHWL876。 接下来咱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广告来了。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销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急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0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对，

了，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下班路上快乐，我是夏明。 哎，我是高磊。 哎，今天还有两位嘉宾一起跟我们回顾一下青春，当然有的人是过去史，有的人是现在史啊。我们请出的是现在史的波哥，欢迎波哥。 大家好，我是张波。 我们下面请出的是 Long Long Time Ago 的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鲜肉啊。青春对我来说可能还是将来时。 哎呀，今天说那个，除了我们要回顾一下青春啊，青春我们想去的地方，另外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下现在适合年轻人去的地方啊。 对， 我觉得也不一定年轻人吧，就是新鲜的一些地方。对吧，这个我觉得只要有猎奇心理的，只要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我觉得都应该算年轻人。 对呀、 啊、 只要是对于年龄没有任何概念的都可以去尝试。 没错没错啊，一会儿我们来推荐一下，但是咱们先要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先是木华黎问了，说几位嘉宾帮忙介绍一下东京的 Disneyland 和 Disney Sea， 有必要都去吗？ 啊，不用都去。就是我觉得去 Disneyland 呢就可以了啊，然后如果你去东京的话，我如果喜欢玩极限的话呢，我推荐一个地儿叫富士急，去了以后你一定不会忘记这个地方。 它在哪儿？ 也在东京。 也在东京。 对，离这个富士山不远，然后这个地方的过山车是我认为都比较极限的。 哦，富士急也类似于像迪士尼那样的，是一个， 对，是一主题公园。 哦， 然后都是那种特别吓人的那个，就是主题公园的过山车。 哦， 啊、你懂的。 好好好 ，Land 和 Sea 的区别就是 Land 呢适合就是成人去，Sea 呢，如果你带着小朋友，比如说七八岁啊，您可以去 Sea， 因为那个 Land 有好多项目小孩做不了。 哦 ，Sea 里边有很多的项目孩子是可以玩的。 亲子这个我作为一个小鲜肉还是不太了解， 对，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啊， 不一定非是亲子去嘛，我们也可以去。而且为什么一定要去打卡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自己的原创品牌在里面，它全球其他的跟的都是迪士尼的联合合作，唯独这个是人家自己买下的版权，所以有独立研发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独一无二的。然后还给大家推荐，如果他要路过大阪的话，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哈利波特的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传大阪开了。 人家去东京什么叫路过大阪？ 对啊，这 有很多都是东京和大阪的话都会连线玩吗？ 建议千万不要这么玩，哪儿都玩不好，真的 多玩几天。 你要不就关西，要不就东京， 对 吧？你别分开玩。 关西跟东京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对对对。 我们再来看看啊，赵琦就问了，月底打算去俄罗斯，会不会有点冷啊？ 俄罗斯那边现在好像还有雪，我前几天看谁，今天昨天看谁发的朋友圈，那边好像还有雪，但是也看具体去的哪儿啊。你要是因为俄罗斯大了， 对， 去这个中俄边界的，我看现在也挺暖和的。 对，这个Miss 毛啊，咱们的关键词出来了吗？ 就是 的。哦，因为那个小包子太帅了，还在审核中视频。 哦，太好了。 因为每个微信后台总要审核，你知道吗？ 这太遗憾了。 对对对，有些平台是因为出现鬼是不让那个什么的。 所以说，就是大家可以现在只回复这个小胖这个关键词，应该就能 出来不了任何。 没有，没有， 也出来不了，好吧？什么都没有， 这人家要花流量的，好吧？ 对 对对，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设置，不着急。 我可以手动给你们回复啊，你们设小胖，我手动把他的照片给你们抛上去。 哎， 这么着，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波哥的， 对对对啊， 燕子就说了啊，波哥，请问一下，暖泉古镇都什么时候有打树花？现在这个季节有吗？不妨也连同着吃啊住啊一块儿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暖泉古镇其实是比较近的，也是天天都有的一个打树花，就是它之前是分室内和室外的场馆，室外的是属于村里边的去组织的，但是室内的就是比较大型的音乐剧啊，然后就是情景剧吧，应该算是属于啊。那么说是它每天就是分不同的时段都有，上午有一场到两场，下午一场到两场，晚上还有，所以说是这个打树花的，它每一场的这个时间段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时间是随时去，随时有，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吃什么？其实我觉得我推荐啊，在暖泉古镇的那个就是那条街上，它就因为有一个主要的一条街哈，两边有那个豆腐干。啊，这是要吃的， 但是这不是主要的，出了古镇往右拐，大概走到有个三四百米左右的一个拐角上有一个骡子肉。 哦哟。 啊，这个是一大特色。如果说是你去了先买可以，如果你赶到下午的时候有可能卖没了。 这还挺少见的。 啊，这个是在当地的一大特色。 哦。 啊，就是说是很多一些人都会排着队去买的。啊，而且买回来之后确实是很好吃，它虽然是粗纤维的，但是确实是很不错。然后住在它暖泉古镇里边或者外边都可以。它外边有一个窑洞型的这个算是农家乐吧哈，是这样的标准的。但是里边的环境还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属于窑洞类型的。里边呢然后也有几家院子，但是毕竟这个古镇它不是很大，它的这个农家院比较偏少。然后如果说你白天看完的话，其实我觉得说是白天是在室内场馆啊，跟里边夜晚是一样的效果。 嗯 啊，大家不要误解。然后我觉得你白天看完之后，然后你可以返回到盂县县城去住啊，因为县城的你可选择的余地就很多了，不管三星的、四星的、五星的、快捷酒店标准的各种你都可以去选择。然后甚至说是你还可以或者选择到白石山这一带啊，然后从白石山那边就返回来都可以的。 嗯，好。这个也感谢杨啊，说了说东京迪士尼一定要去这个 C 啊 ，C 是全球唯一一个，而且呢结合日本当地设计的 Land 嘛，很多地方都有，而且呢富士吉乐园他也去过，有垂直的过山车， 嗯，这厉害了， 啊，是在去河口湖的路上啊。皮球问的问题特别好，嗯，得两位结合一下才能回答。 对， 人家我这个。从6月24号开始玩，玩到8月30号啊，美国游已经是第二次了。 嗯， 我准备在底特律待个50天。 嗯， 纽约华盛顿待个10天。 我 谢谢。同时我要在林芬待上3周，啊，分别有什么可玩的呢？ 推荐推荐。 底特律待50天，这位朋友是要造汽车去吧？ 对呀，啊，它是一个汽车城，而且它工业城里边什么都没有，很多地方其实是荒废了的。 底特律如果你能待上5天，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对， 而且这个城市实际上打卡的地方，就主流的打卡地其实就那几个。如果你要是有50天的时间呢，我建议你不如从底特律，因为它车比较便宜嘛，租一个车，嗯，然后你从底特律出发，把密歇根州先玩一圈。因为往北开，大概你开个6-7个小时，差不多就能到，就是它的密歇根的北边是跟加拿大那个湖是接壤的，所以看到那个最伟大的那个五大湖， 嗯， 就是那个五大湖是，那是非常大的，叫 Great Lakes。 然后你去那边看到那些大湖的话，这一圈你从密歇根，光是把密歇根州玩完，差不多你就要，应该要2周左右。然后这一圈玩下来，如果你再想往西的话，你可以再把其他那几个州，然后明尼苏达什么那些全都连上一起玩。然后如果你往下玩的话，也可以去到，我觉得50天这美国应该你能玩一小半了。 对， 真的挺长的。然后不知道50天是一定要有在那儿待的理由还是怎样，如果你没有这个必要的话，你甚至可以从东边一直穿越到西边。你可以一直穿越到西海岸，然后现在因为很多人走这个66号公路，你如果自驾的话，你开一圈66号公路，我觉得，怎么每，而且大概每个州的景色都会不一样，然后这样你穿越到西边，最后从这个，洛杉矶出或者从旧金山出，这样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你这条66号公路你开，要是踏踏实实慢慢悠悠开的话，2-3个星期， 嗯， 你把中间的景色全都玩遍了。然后后边他说要在哪儿待一个10天， 纽约华盛顿 啊，那还是在又跑东边去了。那这个看来这个行程是展会吧？我觉得 啊，有可能， 应该是有可能是展会吧。那如果你是只是在这周边的话，那我建议你就是密歇根，然后连着去，你甚至可以从那个过了那个坐那个游船，然后可以过到加拿大去，如果有签证的话。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推荐吧。然后50天的话，在底特律祝你好运。 就是真的没什么太多玩的地儿，是吧？ 真的，那个城市，实际上它是相对比较偏工业的一个城市。 对对。 好，那还说了，临汾待3周呢。 临汾待3个星期， 哦， 基本上呢可以不重样。 哎呦呵，这真的假的？我的天！ 因为首先我可以从咱们吃喝上面去说，对吧？山西还是主要是以面食为主。 哎， 临汾的面食里边，其实在当地最具有特色的是老三家的牛肉丸子面。 嗯， 啊，这是一大特色，在山西临汾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家羊汤，在它的应该是属于公园街的一个道边上，是一个老太太开的，但是开了好多年，特别特别的火，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羊汤馆哈。这是在临汾中，我说它吃，当然饭店吧，可选择余地就很多了，对吧？你可以随便跟你自己的喜好去选择。然后还包括在山西的面食里边，还有一个蹄尖，也是在临汾去吃的话，也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啊，这是从吃上来说，然后在这临汾市区哈，然后如果他要玩的话，其实在他的旁边，第一个寻根问祖到红通的大槐树，距离临汾市区可能只有30公里的路程啊，然后是非常方便的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姚庙，姚庙里边，姚庙这个是一个广场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就是现代化的一个建筑啊，虽然说是不管它外面是讲的是多么多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是它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建筑啊，但是就是到了山西大部分会去选择寻根问祖，这是其中这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标题。然后在离临汾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的时候，可以到霍州署衙。啊，这是其中这一个地方，就是过去的衙门一条街啊，然后都可以看到。然后其实最主要这边有个临时，因为有两个看点，一个是临时的这个石膏山啊，然后这是其一。第二一点呢，就是紧邻着它比较方便的有一个地方叫王家大院啊，就是王家大院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看点了，这是往北边走的这个线路里面。如果说你时间还允许，对吧？你可以在平遥古城住上一两晚，这个距离都非常非常的近，不是特别远的。然后，除此之外，在祁县的绵山啊，大概应该你能够待2到3天的时间，才能把绵山去走透。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就是中国的寒食节的一个发源地，对吧啊？然后这是在绵山的一个游玩的办法，然后到这边呢，它的可能面食种类就比较生硬了，就是特别硬的，比如像钢丝面了、刀拨面之类型的东西，对吧啊？ 我就喜欢吃。 对、啊，就是这是说在这个靠临汾北部，那么临汾的南部地区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去玩的，比如靠往临汾的极限壶口瀑布。啊，这个地方至少说是你要待的话，肯定说是你需要2天的时间。然后除此的话，就跑到我们家去玩去吧，山西运城。啊，那么山西运城包括它的一些什么五老峰啊、关帝庙，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就是在当地也有很多的，就是包括云丘山这一类型的，就是您的选择会很多。那么云丘山你最起码玩上1天到2天，甚至你可以住它那个5星级的窑洞，对吧？就是窑洞大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这样算下来之后，它基本上是2个星期就已经过去了， 对吧？ 然后如果它时间再允许的话， 要歇会儿吧，真的是。 对，它还可以接着玩，比如它可以到吕梁地区，对吧？其实临汾它所处的一个位置啊，它地处在一个山西的算是西南啊这样一个位置，然后那么他可以去选择，就是当然那些特别有名的我就不跟他介绍了，什么长江望远了，什么桥下大院了哈，这些我就不说了。五台山这是一个选择，那么五台山的话，如果你要待的话，至少玩了3天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如果再往正南方向的山西的长治，有个长治大峡谷，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样综合算下来，那么基本上他这3个星期只能玩山西的半拉。 看都不够，这时间你听听， 还是回来玩吧，真的是 在那边好好干活啊，对不对？你回来好好玩啊。这个小镇说了啊，计划6月去日本玩，有老人有小孩，8天，想去东京、大阪、京都，环球影城不去啊，东京不想花太长的时间，能玩得过来吗？不知道您去东京想去干嘛啊？如果您要说想，我就想去玩迪士尼，那您还真得去东京啊。如果您说我不想去迪士尼，建议您就别再去东京了。 对， 因为东京到大阪呢，6个多小时的车程啊，费点劲，而且呢，东京和大阪极其相似，都属于一个大都市啊。您去那儿之后呢，感觉也没什么啊，而且吃上吧也就那样啊。所以呢，建议您还不如把这个关西安排的时间充裕一点。 重要的是它贵啊。 对，大阪便宜， 对， 吃住包括你买东西都比东京便宜， 对，要便宜不少。 如果您喜欢那种就是慢悠悠的，建议您可以在京都 多住几天， 多安排几天，又便宜又好。或者是，但是京都的住宿其实也不见得便宜啊。 什么东西啊这是？ 但是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 京都的感觉非常不一样， 感觉非常好， 不同于日本的任何一个城市。 没错没错。 如果预算可行，推荐一家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叫红西诺亚， 嗯， 是日本在就是泡汤文化里面做到最好的一家。 哦， 嗯。 看来美女是尝试过， 我并没有去过那个国家。 哎呀 ，Miss 毛建议的地儿啊，都得人均得5000起。 没有，人均 要5000日元还可以。 那你想得美， 一晚上2000多人民币，就住一晚体验一下。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三个闺蜜一起去啊，均一下大概就没多少钱了。开一间房， 说了有老人有小孩，肯定得一个小院，那就贵了去了。对， 嗯、 这 是、 因为他们很多这种私汤是按人均收费的、 嗯， 不是按照一个屋子收费的。 嗯 啊，所以我其实给推荐，我觉得可以推荐九州，因为九州比大阪就是比关西地区还要更便宜。 哎，是。 更接地气、 嗯、 啊！而且那个地方便宜到就是已经跟很多地方跟国内的这些就是一般小的旅游景点的价格差不多了，但是你去的可是吃住玩可都是就是完全一样的海鲜，而且做的也非常精致的日本料理、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强烈推荐。 嗯，小哥哥说的都对，大家回复关键词小哥哥就可以看到视频了。 我们此时此刻先进段广告，我怕出事儿，你知道吗？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我们都输了，小哥哥三个字，然后就出现了一小段视频。 哎、我的天哪，真的是、哎、 你们的小 包子都不闲着啊！ 哎呦我的天哪！ 就是我刚才把这个视频的标题命名为男人的40和20。 那此时此刻的小包纸哥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大家好，我是夏明。 完了， 哎呀 哎呀，没什么想说的，我觉得谁没疯狂过，谁没年轻过，对吧、 嗯、 而且这段历史我也没说不堪回首，是吧、 嗯、 咱们也淘汰玩过摇滚，是吧，然后也疯狂过，然后也办过自己的这个，也演出过，然后也参加过这种摇滚音乐节什么的。 哇，好帅好帅，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选，我会去追着音乐节去旅行。 嗯 嗯，我现在有很多朋友就是专门会说一些就是这些关键词出来，然后我就觉得，诶，怎么现在好像小孩开始听摇滚的越来越多了哈，就是风格，音乐风格就跟旅行一样，好像也越来越、 嗯、 啊，追求自己的，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了，也没有说一定要跟流行。 嗯，对对对、 啊、现在的这些现在音乐节你都听哪个呀？ 就前两天不是说出停车场都要出4个小时的， 就是平谷那个 草莓音乐节就已经火得不行了吗？那个是现在最火的，然后因为它是摩登天空这样大的厂牌嘛，相对来说做的品质还是不错的。然后国内呢还有一个特别火的是电音音乐节、 嗯、 然后今年在三亚的3月份开的那个也是很火，当时据说就是春节完了之后，它好像正月15那天开的，就当天就现场10万人。所以就我觉得现在可能更多青年人他会通过这样的一种就是旅行去找一个青年人聚集的方式，然后来找一种认同感，就是因为可能我在我现在所在的城市里，或者说是我在我的社交圈里的爱好是属于小众的，但是如果我到了那个环境里全都是爱好这个的，反而就更加的开心了。大家就比如说像各种主题展啊，我们也会穿上很好的衣服，就像我说去迪士尼，就真的现在很多逛迪士尼的不是孩子，是妈妈， 满足他们曾经童年的梦想。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包括像我们也会去准备一些很多的这种就是叫做主题着装啊啊这样的，还有 cosplay。 对，然后再包括现在很多去，还有一种就是像比如说爱健身的，你像就可以借着各种马拉松，对吧，现在各种马拉松赛季，对吧，每周末都恨不得2-3个地儿的， 做成了社交了现在。 对，就跟着这个马拉松去旅游就行了，我就觉得特别好。 那也接下来跟着我们的歌声去旅行吧，好不好？ 好， 对吧？ 先放小包子的， 先 放小包子 的，先放我的呀， 对，先放他的。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小哥哥三个字，就着这个音乐 就 出现小包子了，听 了 这个视频，哎呀，那学配来了， 名字叫做 Night Wish。 带劲哦， 嗯，摇滚乐都说了是摇滚乐吗、哦、啊，重金属嘛， 嗯，哎，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第一场、嗯、摇滚乐的演出， 嗯， 那时候因为我们家乡是新乡嘛、嗯、新乡被誉为是摇滚的摇篮，为什么呢、 哦、 是因为第一场关于摇滚的正式演出集体演出啊，就是在新乡的体育馆办，体育场办的。 哦， 当时中国所有的顶尖的乐团全部都去了，唐朝、 嚯、 崔健、 哦、 像鲍家街， 嗯， 像反正很多很多。那个时候孙楠才刚刚出道， 嗯， 唱《红旗飘飘》在中间电场。 哦， 哎，所以那个时候，第一届、第二届全部都是在新乡办的，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了。像什么之后的，像红刊的，那都是再之后的事情 哦。 所以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小，看在底下看，印象最深的时候，唐朝所有人都留着长头发， 对对对， 然后唱歌的时候就一起在甩，当时就好多人，就那一天晚上之后，你发现大街上留长头发的男生越来越多了。 还有黑豹吧， 黑豹啊， 那都是中国摇滚第一代，那时候窦唯还是主唱， 对对对对，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所以我小时候对于摇滚也是有特别深的感情的，包括像包子喜欢的这个夜愿， 嗯， 包括那个曼森 啊， 玛丽莲曼森， 哎，对， 这个我知道，听过。 还有什么九寸钉啊？那个都是我们那个时候听的比较 多 的 风格，对， 哎，对对对对对啊，这是代表了小包子的青春啊，大家听一听就完了。 我这青春就翻篇了， 关键词记得回复一下 小 哥 哥 啊， 千万别打错了，小哥哥啊、好嘞，那咱接下来再最后听一小段呗啊，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关注 CHWL876。 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

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的漫长。我是夏明， 我是高磊。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的青春旅行啊、哎！刚刚我们听了一下小包子那时候的摇滚岁月啊，听了一首他非常喜欢的这个夜愿的歌曲啊、嗯，同时呢，想看一看那个时候的小包子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小哥哥三个字就可以了。 对，哎，您要是回复的话，还没准有一份惊喜送给大家呢。 没错。 什么惊喜呢？八达岭奥莱3周岁生日庆聚会盛宴响不停。那么即日起到5月6号，顾客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商品和精彩的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返购物卡，满额赠多多重的活动。现场呢还有热情的 Flamengo 大巡游和路边的音乐节，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呀。 哎，八达岭奥莱这算喜啊、哦、小包子那个算惊了啊。 想要惊一下的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小哥哥啊， 合称惊喜。 来来，咱先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好了，太多太多了。 对啊，这个先哈哈哈哈沙拉说吧啊。他说这个6月蜜月啊，人家想去这个塞舌尔、哦、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海岛推荐吗？鸡加酒人均15000，15000能去塞舌尔啊？ 15000塞舌尔也还行、嗯、就是、 啊、 其实主要是因为贵，就贵在那个机票上我觉得、嗯、然后其实呢蜜月的话，我觉得海岛现在适合蜜月的几月？6月是吧？ 6月份 就北半球、嗯、北半球的话、嗯、15000 我觉得得加点吧。 其实还行，如果你去东南亚可以拿下来， 你看看 像什么这种 得加点，蜜月一生就一次啊， 他可能 是不是 他可能鸡加酒15000，我听他这意思就是后边那个什么戒指 啊吃啊什么，这些都是单算的， 那应该是、 嗯、应该差不多、 嗯、有啥好的推荐？ 如果是鸡酒的话，我觉得其实菲律宾有一个岛叫杜马盖蒂， 嗯， 很便宜，然后吃住都挺便宜的，景色跟马尔代夫差不多，我觉得这个地儿可以推荐。然后还有就是马尔代夫实际上现在有些岛还可以，像他那个如果是蜜月的话，卡尼岛特别推荐， 嗯， 专门就是一个他人家就叫蜜月岛，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而且这个岛上呢每天因为他只有坐船才能上去，所以这个岛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更多的游客，他外人进、嗯、上不了这岛。 嗯， 然后还有你有什么推荐的地儿没？ 我比较熟悉的，我知道菲律宾的安妮岛也不错， 那地儿也不错。 安妮岛，它因为它也是一岛一酒店的，而且是直接飞机可以直接飞到安妮岛上去。 嗯， 然后 那价格应该也不错。 价格基本上它这个15000人均是吧？ 嗯 啊，估计连吃带住的就全搞定了。 它那个岛上有没有类似于教堂这样的地方？ 嗯，就是它这个岛，它本身就是也是一个就是以打造这个以爱情为目的的这样一种目的地，你知道吗？ 爱尼嘛。 对，为什么没有说是就是因也有好多的这个婚礼是在这个岛上举办的、 嗯、 因为它第一个它除了它海水之外的啊，你包括它住的环境是比较能够适应大家的，就是比如说一岛一酒店、哦、对吧啊，就是 这样比较私密， 对对对、嗯、私密环境非常的好、 嗯、 而且它整个这个岛的整个从应该来说在这几个岛里边啊，就是我们不是之前也说过一些巴拉望其他一些岛屿哈、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于他们去、 嗯、 而且相对来说价格吧，它就是说是他度蜜月大概待上一段时间，他每一天晚上住宿费用还不是很高。 嗯，好啊， 好。 当时刚刚我看着这个小包子啊，特别耐心的一本正经的跟大家介绍，就是哪个海岛是特别好。实在想象不到他20岁长头发的时候，你说话也是那么慢吗？ 还是这片吗？又翻回来了。哎， 我估计应该不是， 是不是？ 对吧？ 是不是当时说话特冲啊？ 也还好。嗯，这个也是岁月的磨砺，是吧、 哦？ 然后渐渐的就成熟了，说话就比较好、 哦。 而且那个时候不用怎么说话，知道吧？ 用音 唱就行了、 嗯。对，那个时候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就把人家给吓毙了。 哎呦！ 因为你想，他就露一个眼睛，那个、 哦、 那丑头位如果不梳起来的话，反正就是那种，就是那种范儿了哈。然后就露一个眼睛，然后人家说我特别凶， 哦、 面露凶光。 哎，现在我们也有直播视频，你对着我们的摄像机，你还能露出曾经的带有光芒的 那个眼神吗？ 估计费劲，主要没头发了。 你用手挡一下。 对，不用，其实不用，因为这个内心的摇滚，其实我虽然头发剪了，但是内心的摇滚永远摇滚，这个永远不会这个改变的。 哎，那时候组乐队都唱谁的歌啊？还是 我们那时候都是一些朋克的，我自己写过几首歌，属于那种民谣。 还记得吗？ 记得， 来唱两句。 对对对， 这唱不了，这个就没带伴奏， 没事， 乐队 没事， 没有乐队， 我帮你伴一下， 你拿嘴给我伴奏。 噔噔噔噔噔噔 啊！这我怎么起范儿？不是民谣吗？你这光摇了啊！对，那时候就是我们技术还是不行，因为那个弹不了那些真正的重金属，因为那个还是比较厉害。我们都是玩一些朋克啊什么这些，就是可能没弹到那么厉害。重金属我们就排练了两首歌，一直没排练下来，因为难度太高了。到最后， 你是主唱吗？ 对，加吉他。 哇，好厉害！ 但那个时候我们一般都看贝斯手。 嗯，那个时候还不流行看贝斯手呢，那时候主要还是看 主唱， 主唱主音吉他， 对对对，主唱和主音两把吉他是最最最挂分的， 对对。这个想看他那个时候的风采啊， 对对对， 那微信 公众 号回复小哥哥， 咱们还是聊聊蜜月的事儿吧。哎呀， 好，蜜月过去了， 嗨，来， 我觉得还有个地方可以推荐一下，我觉得泰国的普吉 哦，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度蜜月，因为普吉岛它是属于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在很 happy， 然后早上七点大家开始睡觉的一个地方，而且它这个在普吉岛上它酒店的话风景游人，然后的话呢，它在这个整个的度假方面，尤其是你预订酒店的时候，你跟他说你是蜜月的话，酒店会给你安排的非常好，一定会有比如说花瓣浴缸啊，包括有一些你进门就会给你一路铺到那个床上的那些玫瑰花瓣啊，包括还有特别的，有的酒店他会甚至会给你准备一个蜜月惊喜啊，会给你一些额外的一些服务，这些都是免费的，只要你来做的话，这所以预定的话一定要在酒店官网，然后风景游人大家可以决定一下。 所以就算不是蜜月也要跟他们说是度蜜月，这样就能得到很多花瓣，是不是这样？ 没试验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 对，我们青年人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不太理解你们。 我有朋友前几天确实是他们确实体验过这个，就是普及应该不是普及还是 PP 岛，反正是一样的 差不多， 他确实是在网上订，然后跟人说蜜月，然后人家就会给他专门准备一个他们蜜月的套房，不然他就会告你订完了。 嗯， 就是这酒店明明有房，但是你如果跟他说这个，他可能会跟你说啊、哦，对不起，这个这两天我们就没有了。 哦，你看什么叫老司机，对不对？ 哦、 就是体现在这儿了。啊，来， 我是我一朋友， 来来来，回答一下晨曦的问题，都是七月份我要带着两岁的孩子去日本玩十多天的时间，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哇， 我觉得东京非常好，东京除了去迪士尼之外，我推荐另外一个地方叫上野动物园。 嗯， 上野动物园里面有三只熊猫，那个熊猫叫他们是叫梁邦家族，现在国内非常可爱的，包括现在香香特别火的，前段时间的香香就在上野动物园，现在正好一岁大了，很合适，因为它那边你就能感受到就是这种熊猫文化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而且的话他们的熊猫跟国内熊猫就是养育的方式不一样，他们熊猫就特别可爱，还有一对姐妹花，就一个永远趴在那儿，另外一个就是永远冲姐姐，比如说怼一下姐姐，然后自己去吃个竹子，然后踹姐姐一脚，然后吃个竹子，非常有意思。 这个在成都也能看得到？ 不不不，成都是不一样的。成都是只有小猫和妈妈。现在大家，我不建议大家现在去成都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新生的小猫还没有下来。然后的话，去年生的小猫已经一岁多了，就大了，就没有那么可爱了。而且现在去成都太热，带孩子不适合，容易中暑。 哦，出于这个考虑。 所以出于这个考虑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去到那边，除了迪士尼之外哈，咱们还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地方。 是是是，物以稀为贵嘛。 那对， 对吧？你在这边一看，哎呀，几百只的熊猫，有什么意思？到那边哇，就三只，太棒了， 好多人围着看。 对，而且他还发号，你要提前去领。 你看，就上那儿就受这罪， 不是受罪。 对，物以稀为贵，到那儿去看当地人多好啊！ 那也得去，这是咱们探亲去了。我告诉你，真是 对，看看他们去。 来看看艾莱杨就说了，还一直想去北欧，很童话的感觉，但总觉得吧，不去半个月都对不住这一趟。可假期和预算其实现实很骨感，能推荐一下十天左右的北欧行程吗？我是要带幼儿园小朋友的哟，所以千万不要太累。 那个是暑假去是吗？ 应该是吧。 如果是暑假去的话，北欧就是带小朋友都还可以。如果是在大概十月份以后去北欧就 那个就冷了，就是很那个气候很极端，然后呢早晚又温差比较大，所以可能会比较凉。如果是暑假去的话呢，我这北欧这几个国家，我现在感觉下来应该是芬兰是最便宜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可以直接去芬兰。然后现在这个北欧那边呢，跟北京，芬兰到北京到赫尔辛基是有一直飞的，你都想象不到，7个小时到了。就是对于咱们的概念来说，欧洲是一个很远的地方，从北京起飞到那儿7个小时落地了，就直接到赫尔辛基了。所以说从时间成本上真的挺划算的。然后到了，首先是第一感觉近，第二就是虽然它有6个小时时差，但是你这飞机时间下飞机以后下午正好接着玩玩半天，然后再倒时差。然后从芬兰你要是想自己玩的话，带娃玩的话，我觉得自驾比较合适。然后从赫尔辛基出来，你可以我想往北开大概是2天左右就能进北极圈。然后在赫尔辛基一地你能玩大概2到3天，因为它附近有很多森林，芬兰是一个非常多这种森林这个公园的地方，国家公园，然后都是那种森林资源，所以在那儿，而且夏天你可以去带小孩去森林里面徒步，很容易，没有上下坡的那种徒步，能找什么？找那个当地的那个驯鹿掉下来那个角，就是驯鹿角。咱们觉得哇，这个东西，这野生动物，这个其实不是，他们那儿驯鹿特别多，然后驯鹿的角就像人的这种毛发一样，它每年都会长新的，然后就会掉下来。如果你不剪，当地的小朋友也会剪，所以说你也可以。 那我剪完能带回来啊？ 可以。可以带回来，而且那个东西，对，而且那个东西是可以做成各种工艺品。如果你实在没捡着，任何一个当地的那种就是卖纪念品的商店都有。然后呢，你可以从芬兰自驾去挪威，但是挪威真的比芬兰要贵，真的贵一倍，就是贵到这种程度。所以我建议，如果你预算也是比较有限的话，你还是紧着芬兰也不便宜啊，说一下，芬兰也不便宜，一个麦当劳差不多6-70块钱人民币，一个套餐比咱们这贵一倍，它的整个消费也都比较贵。但是呢，这个国家相对还可以。然后从芬兰，从赫尔辛基，你还可以坐船，就是它过了那个波罗的海，一直往南过了海对岸，就是塔林，等于你又多去了一个国家。然后这样的话，芬兰自驾一圈，一直到卢瓦涅米。卢瓦涅米就是北极圈，你可以在北极圈那个圈那儿打卡，它真的有一条线。就是在卢瓦涅米那村子里有一个北极圈的线，然后可以打卡。然后再往北的话，如果运气好能看到极光，但是夏天呢一般不推荐去，因为夏天极光活性不是很高。冬天的话可能会更容易看到一些。然后这个就是如果你去挪威的话，从芬兰随时都可以往西跨，都可以到挪威。然后你可以大环线也好小环线也好，北欧这几个国家越往北越贵。如果你想真正看极光的话，去冰岛可能会更漂亮，但是那个地方呢就更贵，然后物资就更稀缺。就是先说到这儿吧，我觉得建议应该差不多了。 对对对，芬兰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而且呢那边有很多的重金属的音乐都是芬兰的。 没错，刚才我说的那乐队就是芬兰的国宝级乐队。 对， 就是夜愿。 你那头发长的时候一般 一周洗几次头发呀？ 这个不告诉你。 好，那我想看耶，怎么看呢？ 我估计刚那个 关键词回复小哥哥， 那视频里边 又翻回去了。 那头发应该就是好久没洗过。 我也觉得是。 你都不飘。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不是流行编那个脏辫儿什么之类的？ 不，那时候就是这个， 那时候不流行脏辫 儿， 那时候流行离子烫。 果然果然， 越直越好。 对， 哎， 而且大概 也不是蓬着， 几个月做一次养护嘛。 他得能甩， 天呀！ 对， 他得能 甩起来。 对， 平常其实我还是不那么披头散发，因为那时候毕竟有时候在就是那时候在国外上学，人家也得注意形象，所以说我也是扎起来，知道吧？跟那个西右卫门似的。 哦， 这西右卫门很多人都知道。 谁关心你的 年龄暴露？ 真是， 别不说了，不说了。对，还是说说那个摇滚的事儿吧。 咱呀，问问咱波哥一问题吧，好不好？这红叶子就说了，下周带孩子去南京，哎，有什么适合2岁半宝宝玩的地方吗？ 他如果是只是在南京市区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只能走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地方，什么秦淮河了，还包括什么夫子庙啊等等这些地方啊去转一下。但是如果说是在南京的旁边的话，其实2岁半的宝宝，我推荐他能够去常州的恐龙乐园。啊，这个是比较适合于就是带着2岁的宝宝，然后是去玩，而且就是这个礼拜一玩，至少能够玩个2天到3天的时间。 他能把这里边去项目都能够体验一遍，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是这是一个推荐。如果只是南京市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是这个只能是一些自然山水的有一部分，对吧？啊，如果说他觉得他自己还能够再去，因为他这几个城市是离得都比较近， 嗯， 对吧？就是坐火车也就是半个小时。啊，基本上就可以到，所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 嗯，好啊，既然咱跟波哥聊到这儿了，咱也说说波哥的年轻的时候的那照片，今天也能看着是吧？ 那个 看着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二十岁的？ 那个是10年前的，我找二十岁的愣是没找见。 哦，那时候可能还是黑白的呢，是吧？ 就是 那 还得冲洗， 我还得去照相馆照。 至少来说，我觉得我二十岁那个时候，这个数码相机还确实是比较少 哦，那样对对对 对，就是大部分是以卡片机的那种 胶卷， 还是胶卷 胶 胶 卷 片的 胶卷 的时候，万一没装好，前几张曝光了，被爸妈骂。 对，一卷胶卷可能是三十六张 ， 然后一般情况拍下来能够掉个十几张啊， 嗯， 这就算是不错了。 那这相机得多不密封啊？ 它不是说不密封，关键是咱们不是很专业的去装，然后一拽一条出来了，行，装上吧。这是我们干过的事情啊， 还能出十几张不容易。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能出几张是几张， 真是真是。 我一直翻照片，我愣就是没有翻着。然后到后来之后呢，倒是有，就是有这些数码相机的时候，但是我又不喜欢拍被别人拍照， 嗯， 所以说我就翻了好长好长时间，好不容易找见几张。 哎呀， 还是有的。 波哥今天选的这音乐啊，其实大家还是比较熟悉， 是， 而且也是比较新的。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因为他这个歌能够代表我们当时的那种心情的、 哦、 啊，就是当时说是自己就是满脑子只想着往外跑的那种感觉，知道吧？就是一直想啊，比如说流浪，对吧？但是那个流浪的歌曲可能不符合现在这个时代， 嗯， 对吧？所以说我后来选了半天，后来我说啊，选这个吧。其实我并不是像那个小哥哥那样哈、啊，就是小包子那样， 嗯。 哦、小哥是关键词、啊， 对，我给说颠倒了。 现在主要说波哥的事， 并不像他那样特别熟悉音乐这一块哈、啊。只不过是我只是一个旅行，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他能够代表我当时那个心情、心理状态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说我推荐的这个歌曲， 哦、来吧，咱们听一段吧， 对，听两句吧。 好， 远走高飞。 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行为。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